解是永远。别问我究竟爱谁，就懂我的笑颜。我知道怎么爱，可是错过了你的唇。 三合启航教育火热招生，雄厚的师资力量，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先进的教学理念，助力孩子备战中考。十五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，孩子进步更明显。0316-3528-755，3528-755。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途区一级车试乘试驾活动火热开启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。详情咨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，或致电0316-3725-888。 梅赛人听，梅赛生活，这是长途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，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，一些斑驳的记忆肆无始来，心情似婉转歌声，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很多人遇到冷空气就会喷嚏不止，流涕不断，甚至会引发哮喘。室外的冷空气，室内外的温差以及干燥的气候，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刺激。那这种刺激呢，会使呼吸道收缩，所以外出的时候呢，建议过敏的朋友一定要戴上围巾或者是口罩，护住脖子和嘴，来确保吸入的空气是温暖的。 于我们这样的北方城市来说呢，秋冬天里多风沙，天气也是比较干燥的，所以最近身边很多人都感觉哇嗓子很疼，前一天是嗓子疼，第二天就感冒了，那这是因为缺少维生素而引起的。饮食上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和水果，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，连续多天饮用维 C 泡腾片，就是一个非常快速简单的方法。 像我这样的演技很容易改变，在爱情面前谁都有点不安全，你说要我抱你再抱紧一点，不要辜负眼前灿烂的夜晚。 像我这样的眼睛太远看不见，在情节以前谁都不爱不厌倦，我想要你给我留一句誓言，看一看你我之间能不能永远和你相约，在那1999最后一天，不管在那之前你我是否已改变， 我会穿着红衬衫， 我会带着自热毯，站在我们初恋的地点， 和你相约在那1999最后一天，就算全世界回不到从前， 我会守住诺言， 我会记得今天， 你永远是我的彼岸。记得今天，你永远是我的彼

就轻轻唱了起来。所以你我从此悲哀渐渐锁起来，就永不能一生相守，这到底是谁在安排。在你我相遇的地方依然人来人往，依然有爱情在游荡。 向前去理解和发现生命的美好，开拓视野的宽度，感悟生命的勇气，去创造人生的希望，当然也要去接受这个世界的光明和意义，让生活更美好。那么就需要我们锻炼人生胸怀的素质，还有追求智慧的力量。 OK， 我是雨婷，下个小时我们精彩继续。 每个城市每一条街，情人相聚离别，每个你掏心的人，算不算有缘？爱过就无怨无悔，悲伤却也珍贵。想念你唱对不对，难分辨。你说你爱的真，陷的深，最后只有孤单是永恒。每当夜已深，泪已吞，往事一一疙瘩心好疼。你问我爱几次，伤几分，才要看出幸福的可能。只怪世间太少有心人，却有太多有情人。

前走，可是呢，然后呢？还好我有握着一首情歌，轻轻地，轻轻哼着，哭着，笑着，我的天长地久。 见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，注意是31590000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担当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Radio。 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。西兰花呢是公认的抗癌明星，但是怎样烹调才能够发挥它更大的功效呢？最近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科学家研究发现，烹调西兰花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隔水蒸上5分钟。当西兰花变成亮绿色的时候，它的抗癌作用是最强的。然后拿出来西兰花呢，可以把它凉拌一下，这样吃它能够达到最佳的抗癌效果哦。 夏天的天空突然雷声轰隆隆，有谁知道我心痛？爱情有独钟，原来它是痴人梦，我实在不该对他心动。爱上一个不该去爱的人，总是加倍抱怨牺牲，不可能还勉强

什么都不怕，我就像送的人来，等到了寻找我的他，等待你是我付出最甜蜜的代价，快乐的送的人来，真的得到了回答。时间如今出现在真实人生的眼前，在苦闷的时刻也有彩虹，哪怕只是轻靠你的肩。像传说中的爱情如今出现在真实人生的眼前，当你拥抱着我轻轻地对我说，你会爱我到永远，我就像送的人来，等到了寻找我的他，爱情的过程总会有泪有挣扎，有你的温柔我就什么都不怕，我就像送的人来，等到了寻找是我付出最甜蜜的代价，快乐的心路为了真的得到了回答。 走。

在每一个人感情的经历当中，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一直住在心里，却告别在生活当中。忘不掉的是回忆，继续的是生活。来来往往，身边出现了很多人，但是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。看着温暖的阳光，偶尔还是会想一想。 咖啡的冰块化掉了，甜的苦的味道也都变淡了，很多事都是这样的，说没有就没有了。你是在我面前坐着，但却已经不是我的了。在我面前

解，告诉我这段感情经历将不是终点。傻傻地看着你，眼角不流一滴泪，说好了要坚强，不流泪。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更甜美，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。太愚昧，太愚昧，才放你去自由飞。一瞬间，爱决定在今夜。 足是人生在世最大的幸事，生命的泉水荡涤着心灵，时光的花香弥漫着曾经。每个青春都会经历酸甜苦辣，都不可避免的会有遗憾。无悔的青春只存在于美好的、不可言说的童话当中。OK， 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雨婷，今天就陪你到这里了，和你说声再会。 谁影子那么重？在我脚步后头，走不到要去的快乐，重复做一个梦，怀疑时间凝固了，把明天杀死了，什么都没移动，死的气味变了，弥漫着腐朽的空洞。我拒绝不想我，却还奢求你爱我，倔强让感情窒息了。多少个寂寞，沉默，未来有的激动，不能帮助你说，像放飞了，被大海淹没，从山底滑 脚步匆匆，走不到要去的快乐，重复做一个梦，怀疑时间并不能把明天烧死了。的气味变了，弥漫着腐朽的空洞，我拒绝不想我，却还奢求你爱我，倔强让感情窒息了，我烧得起我冷冻的沉默，未来有的激动不能帮助你受伤纷飞的被大海淹没，受伤的花朵可怕的想念还活着，火烧的寂寞的沉默，再坚持些什么，要是连自己也不是太多，我不想祈求，就只好承受可怕的强烈分焦灼。 鲜红